想回头，却总在回头，来回徘徊地走。所有心痛又能说谁错，只想好好放开手。窗外人来匆匆慢慢走，没有谁为谁停留。心里回忆一幕幕地走过，这样心情无法说得通，只能笑笑说没什么，只能说一切总会过。问你无酒温暖一夜的落寞，只能笑笑说没什么，只能说一切总会过。知己懂什么回头，却总在回头，来回徘徊地走。所有心痛又能说谁错，只想好好放开手。窗外人来匆匆慢慢走，没有谁为谁停留。心里回忆一幕幕地走过，这样心情无法说得通，只能笑笑说没什么，只能说一切总会过。问你无酒温暖一夜的落寞，只能笑笑说没什么，只能说一切总会过。激动什么能留不能留，只能笑笑说没什么，只能说一切总会过。问你无酒温暖一夜的落寞，只能笑笑说没什么。